今日就是2021年的9月13号，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70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日呢就是快必的老友 couple， 阿日和阿月呢去探访的。前嗰排呢工作关系呢佢哋都唔能够探望快必啦，但係都非常之挂住佢。咁未做完手上嘅工作呢就经已有计划呢今日要去荔枝角探佢㗎啦。非常有心。佢哋今日八点半呢经已去到登记㗎啦。咁但係有啲唔好彩啦，啱啱就过咗第一批，所以呢都要成九点正呢先至可以去到探访等候室嘅。咁佢哋九点九个字呢听到叫 number 啦。咁啊，你话快又唔算快，慢又唔算好慢啦，吓。咁啊，但系总之咧，见到快必咧就 O K 噶啦。咁耐冇见啦，快必就用非常灿烂嘅笑容迎接老友 couple 嘅。一见到阿月咧，咁啊即刻把口就啷过油咁样啦，大赞喂，冇见一排你又靓咗。其实咧，佢都系想老友 couple 回佢一句，哎呀，咁你咩一样瘦咗又型咗。咁佢哋好关心快必案件同埋而家嘅状况吓，咁快必好摸打嘴嘅，好快咁同我哋交代啦。嗱 ，35+ 嘅案件嘅船员咧，呢一两日咧都会应该会收到差佬咧送俾入去佢哋嘅16沓嘅文件，咁我哋暂时咧仲未收到嘅，咁啊听闻咧足足载满咗4个红白蓝袋，咁啊真系唔环保啦，浪费咗好多树木，咁啊啲文件咧就摆晒个仓度，咁啊竟然占咗一半嘅位置，睇嚟咧又系入唔晒噶啦，真系无从入手啦。咁啊35+嘅案件23号上庭咧，主要都系咧近排咧就转介上高院。至于佢自己呢个14号文字狱嘅控罪呢就係、是、10月中再开嘅。咁快必就话呢劇本呢就经已写好㗎啦。结果呢就都系咁㗎啦，应该冇乜惊喜嘅。咁经已坐咗超过一年嘅冤狱啦，一日三餐仲仍然可以食到私饭呢，经已非常感恩㗎啦。同埋好老实讲 ,ok 好食㗎喎，真系唔可以要求太高啦。但佢经已做好啪正嘅心理准备啦。咁啊，仲经已计划紧要进修啲乜嘢咧？要睇啲咩书咧？仲想加强运动，继续咧瘦多10多磅添。咁啊，而家喺船上边咧，好多时间系睇书嘅。咁啊，最近睇紧弗洛伊德嘅《梦的解释》，咁经典嘅巨著咧，点解前半生系未睇过咧？佢都觉得自己喂有冇搞错咧？咁啊，而家努力恶补啦。今日佢同老友 couple 讲起之前 D100 嘅同事阿卡姐同埋 Francis 探佢嘅。今日卡姐呢就係佛教徒嚟嘅，今日同佢讲啦。咁当年呢达摩禅师呢都面壁咗咁耐啦，你又当自己係修炼啦。咁佢又问啦，喂咁达摩禅师修炼咗几耐呢？咁卡姐就好似得道高僧咁笑而不语，快必话自己都心知肚明嘅。卡姐呢与人为善，就唔想打击佢囉。咁快必又同好朋友 couple 讲啦，咁其实諗下呢佢曾几何时有而家嘅自由呢？咁全日大部分时间都系打嚟赤辣嘅，咁着住条麦通四围行，咁其实都几爽㗎喎。咁鍾意屙屎就屙屎又唔使忍，鍾意放屁又放屁，大声放又唔使忍㗎喎。时时刻刻咁鍾意写信睇书又做乜嘢都得，眼瞓嘅时候呢随时都系瞓晏觉，所以完全冇嗰种哎呀昨晚我失眠啊呢种嘅烦恼。咁所以其实船上嘅时间呢都系佢自己嘅自由嘅。咁当然啦，可能阿 Q 上脑黐咗线啦，即系黐 Q 线啦。但系开悟咗嘅人呢就话佢嘅境界高囉。算唔算系呢？咁佢都系咁样问好友 couple 嘅。咁前排落雨落得多呢就凉少少。但呢排呢秋老虎发恶啦，佢就话哎呀好似夏威夷嗰隻火炉老老咁样啊。好乸熱啊，咁查实熱唔紧要，最鬼憎呢就嗰啲小强呢又出嚟唞鼠喎。喂成隻手指公咁大又有啦，手指尾咁细呢又有啦，甚至好似黑芝麻咁细呢都有㗎喎。咁快必话真係好想当纪念咁养育佢哋啊。咁储埋黑小强家族呢陪佢去唔同嘅法院经历唔同嘅案件咁话喎。快必呢唔係淨係掛住自己講自己嘅嘢嘅，佢都好關心阿日同埋阿月嘅近況，佢哋好有心，今日探完快必呢聽日呢又會去赤柱探埋慢必啦。十五分鐘真係唔夠時間傾嘅，大家咁 friend 呢一切盡在不言中，一個加入嘅手勢就知大家想講乜嘢㗎啦。喂咁大家寫過信俾快必未呢？若果你有寫開信嘅繼續寫，未寫嘅就開始寫， 有你哋嘅支持同埋鼓励，对快必系非常紧要噶。来信请你寄到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如果想寄俾万必同埋师叔都得噶。咁你知唔知嚟紧咧？快必有一本2022年嘅记事簿《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》咧，要靠记忆吓呢样嘢。一本记事簿可以帮大家记低小事，亦都记得大事嘅。里面仲会有快必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嘅亲笔寄语，同大家继续同行嘅。咁系咪好有意思呢？最后，请大家要支持快必嘅 patron 啦，多啲 share 出去俾其他朋友仔，仲有师叔嘅 patron 都要你支持噶。好啦，咁咪倾住咁多先，听日再见。